第十一集，回家路。法学院一年级一班排队绕体育场跑步时，秦维航正在蓝田郡看望老师钟静。虽然不是很正式的那种师徒关系，但钟静是带秦维航入门攀岩的人，而他自己却因为两年前的攀岩事故，才32岁就双腿瘫痪。露台上，钟静坐着轮椅，秦维航坐在旁边，两个人在一部平板电脑上观看了深水攀岩挑战赛的视频。这个比赛不是官方级别的，但因为地点在西班牙，那里也是个攀岩圣地，所以参加的人不少，其中不乏高手大师，颇受攀岩界瞩目。这是秦维航第一次挑战这个暴食路线，钟静看完很骄傲。秦维航本人倒没什么感想，他喜欢攀岩并不是为了名次和荣耀，只是因为他这两年一个人攀岩，能让他挑战的难度和路线不多，那里正好是他想去的地方。更何况还有私人企业家提供的比官方奖池更高的奖金。看比赛视频的时候，秦维航注意到钟静的手指有时会不自觉地动起来，像是要和他一样去抓住那些岩点。在拱顶的那一勾，钟静也不由自主勾紧了手指，他在回味曾经的感觉，亦或许这是一种攀岩爱好者终身难以摒弃的本能，但这让秦维航看得很不好受。 真有你的，干嘛呀，你才多大，你是感受不到一点刺激了吗？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，下面是海水，最高落水点也才26米，我怕他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，发挥更到位罢了。 你小子什么时候有过后顾之忧了？下次可以脱衣服的，别这么纯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自大狂呢。 女性攀岩者在攀岩时就没法脱掉上衣。 你是女生吗？ 我的意思是要公平，男性攀岩者也不该脱上衣。 你小子就是纯情。 秦维航没有再解释，任他拍打自己。他觉得钟静的手劲变小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也或者是自己的身体更成熟高大了。他再也感受不到初学攀岩时钟静一巴掌能把他拍下悬崖的手劲了。那天临走的时候，钟静喊住他： 你现在还常出去野攀吗？一个人还是和新搭档？ 就我一个人。 秦维航，我不希望你最后像我这样。 不会的，我只是暴食而已。如果我掉下去，那就只可能是我想掉下去。 说什么胡话， 我就是叫你不要瞎操心。走了。 钟静望着他的背影，这小子一向走得这么干脆，像他年轻时养过的猫，最后死也要死在家门外老远的地方，无情的要命。但还是感慨的，才两年时光，秦维航已经生得如此帅气高大了。他还记得初中时的秦维航，记得第一次跟他去野攀并从此对攀岩着迷的少年秦维航。尽管秦维航从来没叫过他老师，他也从来没介意过，因为知道秦维航心里是认他这个老师的，这小子就是叛逆加傲娇而已。只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不是只有叛逆和傲娇了，他还有了一点点孤独。周末，安宁给袁小叶补完两个钟头的课，从房间出来时却没看到钱飞，身后的袁小叶一溜烟跑去冰柜找吃的。 那我先走了啊，袁叶，你妈妈回来你和她说一声。冰箱里拿出来你热一下再吃。 你可比我妈啰嗦多了，我吃的果冻难道还要加热呀？小青蛙，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接着。 谢谢啊。 不客气。 安宁带着那只果冻走出别墅大门，忽然听见钱飞说话的声音，一转头竟然看见钱飞靠在大门外在和谁通电话，语气里不难听出几分甜蜜。 钱飞看见他，拿下手机。 补完课了？ 嗯，那我先走了。 安宁点点头，回头看了眼别墅，钱飞也探头偷望了眼大门里面，抿嘴笑着朝他点点头。钱飞的身上还依稀可见少女时的俏皮。转身走的时候，安宁都挺担心，担心万一袁小叶跑出来看见他妈妈躲着他和人打电话。其实刚看到这一幕时，他心里也有一点替冰柜前吃果冻的袁小叶难过，但告别钱飞后又忍不住也替钱飞难过。丈夫过世两年，她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一个人带孩子，还正好撞上孩子最敏感叛逆的时期，连遇到投缘的人都得避着袁小叶，怕她伤心。天都黑了还得跑到路灯下打电话，而袁小叶自然理解不了母亲的艰难，可是又有哪个小孩能这么容易接受一个陌生人进入他的生活，替代他的亲人呢？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果冻杯，唉，谁都不容易。蓝田郡太大了，他离开别墅时天才刚刚暗下来，走到大门就已经黑透了。大门处没多少进出的人，他冷不丁瞄到前方一个身影，眼睛灯时一亮，秦威航。仅凭着大门处微弱的灯光，他一眼就认定那背影属于秦威航。除了背影是眼熟的高大，就只是因为对方身上那件 off-white 的外套而已，甚至那都不是上次秦威航穿的那款黑色长袖 T， 而是另一款黑白棒球夹克。他以一种事后自己都觉得好笑的，这个城市里能驾驭这衣服的就只有秦威航的狗屁不通的直觉，做出了如此草率的判断。 秦威航，秦威航！ 被喊的人没反应，安宁追出大门，才发现秦威航戴着一部白色耳机。他追上前，直至眼前出现那张曾让自己惊叹“好帅啊”的脸，他忍不住有点小得意的想：是很草率了，但果然就是他，错不了。然后伸手拍了下秦威航的胳膊，秦威航转头。看见从身边探了个头朝他打招呼的安宁，先是一愣，后又没忍住笑了一下。他笑得很淡，嘴角勾起一点弧度，转眼又没了。安宁却被这个笑笑得有点心痒痒。 你又来看老师啊？ 嗯。 你上热搜了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我看完了全场比赛视频，你好厉害啊！你之前跟我说你会攀岩，我还以为你就是随便玩玩的。 其实有很多世界级高手没来参加，我不算什么。 你太谦虚了。 我为什么要谦虚啊？我上热搜是因为我拿冠军吗？ 安宁听出他的意思，的确，他上热搜其实是因为长得帅。 现在很少有人因为拿第一上热搜了，没什么意思。 那攀岩危险吗？ 嗯，有时候危险，但是比赛选的路线都是开发过的，没那么危险。 啊，那还好，虽然下面是海，但是高度过高的话，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也挺强的。 嗯，是挺强的。 你掉下去过吗？ 玩深水攀岩的都掉过。 你掉下去过几次？ 很多次。 安宁不由想象着秦威航这样高大的身体重重掉入水中的画面。难怪他打篮球时能用身体轻易撞开对手，与撞击海面相比，在篮球场上撞开一两个人算得了什么？ 那是种什么感觉啊？嗯， 就是猛掉到地面，然后地面被你砸得化掉的感觉。 这个形容很奇妙，韩宁拜服地想，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。前一秒咚的一声肝脑涂地，后一秒云腾雾绕化险为夷，想想就刺激。 就像掉进果冻里。 果冻吗？给，请你吃。 不用了，太甜了。 也不知这样走了多久，某一秒安宁忽然停住脚步，猛然察觉这附近的风景好陌生啊，自己居然错过地铁站了。他睁大眼左看右看。 哎，你不回去啊？ 啊，对啊，你住外面吗？ 石安宁他自己跟在人家后面瞎聊一通，把回去的路线忘得一干二净，还把秦威航不住宿舍的事儿都忘了个精光。